会长的通知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毁人不倦和君莫笑挑唆中草堂兰溪阁的人攻击咱们家王朝，趁乱抱走了我们不少装备，这笔账一定要好好算清楚。辛苦大家仔细在这片找找，他们肯定没跑远。 好， 放心吧，金香，他们跑不了。 我去左边找， 要我去右边。 君莫笑刚才不是就在他们过来的那个方向吗？怎么还没被抓到？真麻烦，我还是赶紧跑远点，拓展后下线吧。 毁人不倦，你果然躲在这儿，看你还往哪跑！ 哼，就凭你！ 现在怎么样？你觉得我们家王朝这么多高手，打不过你？ 一起上！ 就是！ 一起上！ 别废话！别废话！ 一起上！ 这么多人，不能硬拼。这个女的应该是头，擒贼先擒王，先干掉她再说。 就你一个人也想杀我，还是赶紧叫君莫笑来帮你吧。他是不是就躲在这附近？ 太卑鄙了！ 今天这些工会的人一路死缠烂打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张口闭口都是君莫笑，难道是因为他？ 不好，他该打招了！ 都站分散些，他跑不了。 他们人数太多，今天看来是跑不掉了。看，死也要干掉这个女的。啊！谁躲在那？ 谁在笑？是谁？ 你突然笑什么呀？你看你把我抱的。 这是家王朝的金香，人称金公主呀，被人一脚踹到地上吃泥，不好笑吗？ 是谁在说话？有本事就出来！ 不好意思，打搅大家了，是我。 君莫笑， 君莫笑终于现身了！ 君莫笑，去通知会长， 快叫人！ 今天这些工会疯狂追杀，真的都是因为这个君莫笑。 君莫笑，你一直跟着我，跟着你干什么呀？你又不是我的目标。 拾荒哪有什么目标？ 你眼前这个不就是目标吗？ 君莫笑，你想干什么？ 你的目标就是这个叫金香的。之前你就让我帮忙干掉枪炮师。这个也是枪炮师，怎么，你和枪炮师有仇啊？ 胡说，我和枪炮师玩家关系最好。 我，君莫笑，我要杀了你！ 哎，毁人不倦，看在我又救了你一次的面子上，帮忙杀一下这个金香，我把他打过去，你踢回来啊。 哪来的勇？ 那之前你被他们追到墙角的时候，不是我，你早就被人轰死了。来，再踢过来。 我之前已经帮你干掉那个枪炮师了，人情还过了。 别太过分了！ 那这次也一样，还差最后一点血了。好，成了。 这个金香爆出来的好像是成装，是我的了。靠！君莫笑手速也太快了吧，这都能被大抢先捡走了。哎，这个枪炮师爆了什么装备啊？ 一个破项链，垃圾。 再破也是橙色的，以为我没看见吗？这都垃圾，那你想要什么 武器？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，蝴蝶兰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729深工厂配音，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11集。 你们这一来一回的鸡飞金香，是把他当皮球踢啊？哎，录像了吗？ 这有什么好录的？可惜他的武器没爆出来，就搞了一破项链。哎， 够了，不错不错。 老板，你和这个金香有什么仇啊？ 小姐，昨天你们团出的那紫装怎么直接分给小李了？人家金香有需求啊。 小李刚满级没装备，我就让他先拿。 那你也得跟金香说清楚嘛，人家小姑娘什么都不懂，刚过了一晚上呢。 小姐，你平时跟我们凶凶也就算了，怎么欺负人小姑娘？ 靠！金香，昨天分的时候就给你讲清楚了，你现在在背后嚼舌根是什么意思啊？再说了，上个月出的那个橙色项链，我不是直接分给你了吗？照你这样说，我也有需求呢。 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金香，你也别跟他解释了，他就是针对你的。 霞姐，也不怪金香误会，你要是专门带小李刷装备，就该先说好嘛。 你给我闭嘴！金香，你在团里这样抢装备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这副本刷了这么久，小李他们几个还是全身蓝装，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过最后一个 boss 啊？ 霞姐，对不起啊，都怪我不好，影响大家进度了。霞姐，不然我把项链还给你吧，你千万别讨厌我呀。 金香，你太单纯了，他这就是自己团打不过 boss， 趁机甩锅给你呢。 不是的，你们别怪霞姐，都是我不好。 滚！金香，你别装了，我忍你很久了。你要对我有什么意见就直说，不然咱俩就去竞技场打一场，别在这假惺惺挑拨。 靠！朱元祥，你以为你谁啊？别以大欺小啊！ 老板，老板，喂，你发什么呆呀？ 啊？什么？ 怎么，你和这个金香真有深仇大恨啊？ 哎，哪有什么仇？别乱说。不是你问我家王朝哪个枪炮师装备好点吗？就是他。 哦，这样啊？那杀他一次够不够？ 他还会回来吗？ 最毒妇人心呢。 说什么呢你？那就干脆让他多杀几次好了。虽然好像有点小气，但好歹这股陈年恶气总算是你出了。哎，还能再多杀几次吗？你这么个大神，抵着一个人杀会不会不太好啊？ 放心，就算他是你朋友，我也不会不好意思的。不过， 不过什么？ 不过如果这个金香知道一直盯着他杀的人是我，你说他会不会觉得很自豪啊？ 黑准还真会，谁让你是大神呢？哎，你赶紧专心跑路，家王朝的都要追上来了。 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还自豪呢？ 哟，你居然还一直在偷听啊？当然自豪了，毕竟我是一个没有被包围的差点死掉的人。 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 两次， 这么了不起就别跟着我了，各走各的。 三个方向，两边都有人，你走了第三边，还叫我不要跟着你，那你怎么不选有人的地方走啊？ 那就各走各的，你走外面，我进那边的房间。 好啊。 靠，什么破地图？ 不是进房间了吗？怎么出来了？别跟着我啊！ 你知道这间房没窗户？ 看地图就知道了呀。 地图上哪有标？ 外接的电子地图啊。你到底是菜鸟还是高手啊？ 当然是高手。 那就准备战斗了，高手。他们追上来了。 别追！别追！你们跑了！ 哎，左边两个归你，右边三个归我，有问题吗？ 哼，你担心自己吧。 哎，年轻人总是太不自信，让我来好好教教你，这种场面该怎么应对。 我拾荒无数，什么场面没经历过？ 现在被这么多工会追杀的场面，你肯定就没有经历过。 难不成你经历过？ 我在第十区的时候， 新区也好意思说。 当年， 想当年的事谁不会说？ 我五十级进神之领域，你行不行？ 你好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。 行啊。好了，这几个暂时都解决了。让我来好好给你上一课，任何情况下仔细观察，搜集有价值的情报都是第一要做的。 废话， 你知道？你连哪间空屋有窗户都不知道，这是目前来说最有价值的情报。 我事发比较突然，我来不及准备。 可外界的电子地图你也不知道，说明你对情报的重视程度完全不够。 那是我习惯了全屏游戏。废话这么多，后面的人都要追上来了，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呀？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先逃出身后这些家伙的视野。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 废话，离开视野他们就看不到我们了。 你是小学生吗？拜托你回答得有点深度行不行？ 你这个问题难道很有深度吗？ 暂时离开他们的视野只是为了创造出一个可以利用的空间，让他们彻底找不到我们。 你觉得什么样的空间最好利用呢？ 好有深度。什么呀？ 答案是路口。 靠，路口一转弯，对方当然会暂时看不到。 哎呀，看来你根本就没有听懂。在路口，他们要是看不到我们，就得分散。三岔口就得分成三队，层层剥离，追兵就会越来越少。哎，跑路也要有计划呀。你有计划吗？ 一直向北，跳玉河。 不错，好，就从这个路口开始。 靠，说半天废话，还不就是跑？ 赶紧跟上。 喂，绕来绕去，我们到底往哪儿跑？喂，跟你说话呢， 赶紧的。 话说这么漂亮，这么半天了，还不只是在城里转圈？ 差不多了。 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们现在还没有逃出对方的包围吧？ 哟，看来你有注意到我们的移动路线，不错嘛。不过，你没有注意到你已经脱战了吗？现在，你已经可以下线了。 啊？真的脱战了？我什么时候脱战的？ 那你呢？ 我啊，我没想过要走啊，我还有拾荒呢。怎么，你对拾荒也有兴趣？ 靠，这是我的强项。 你还嫩着呢，看来啊，我还得再给你上一课。 你那根本不叫拾荒，你那是直接 PK 爆装备。 其实拾荒的人也想去 PK 爆装备，但又没有这能耐，所以只好去趁火打劫了，对不对？ 当然不对。拾荒是简单的获取最多装备的办法，自己一个一个的去 PK， 哪有拾荒收获大？ 没有吗？我现在去练级区，见人就杀，一天下来，你觉得我报到的装备多，还是你拾到的装备多？ 你杀一天的人，你是禽兽啊！ 拾荒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啊 ，PK 至少还有点技术含量。 不对，你这说的不对。 有什么不对啊？拾荒看起来好像比 PK 爆装要道德一些，但一样都是贪心别人装备，有什么区别？与其猥琐拾荒，不如跳出去大杀四方。 哎，你等等，好像不对。 当然不对啊，无论 PK 爆装还是拾荒都不值得提倡。 靠，那你胡扯这么多干嘛？ 我是希望你能意识到，专门赶着场子去拾荒，不仅和 PK 爆装一样可耻，而且效率还很低。你要是一直这样拾荒，不止可耻，还很二。从珍惜生命的角度，我建议你不如把每天拾荒的时间都用在 PK 爆装上。 靠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那你干嘛又要拾荒？ 我不一样啊，你没看到我在自我防卫吗？ 自我防卫？现在都能下线了，你不下线防什么卫？ 我干嘛要下线啊？他们追杀我，我这是正当防卫，我当然要杀回去，纯爷们不解释。 靠，他这意思，下线就不是纯爷们了？ 都认真点搜， 分开搜， 一定在这附近。 吹得还挺快，哎，你怎么还不下线？ 纯爷们，不解释，还等什么？冲出去都干掉，没几个人。 兵法有云：敌力不露，阴谋深沉，未可轻进，应遍探其锋，佯攻打草，引蛇出洞，懂不懂？ 我捅死你，信不信？ 快闪！ 靠！ 在 那儿呢， 快！ 我叫 快闪！ 站住！等等等！ 好了，自卫反击，现在正式开始。 现在反击，朝哪儿反击？ 君莫笑，你别跑！ 好，对面屋顶那个叫金香的枪炮师，你待会儿用地心斩首术偷袭他，阶段闪，帮忙压一下他的血量。 靠，还说你和枪炮师没过节？ 相信我，真的没有。哎呦，金香，又是你啊！复活的挺快嘛。 哼，你们两个敢爆我装备，找死！我们家王朝今天不会放过你们的。 家王朝，很了不起吗？ 妹子，你是新人吧？你搞没搞清楚状况呀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 君莫笑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但就凭你现在区区一个人，能怎么样？ 靠，他什么意思？老子不是人吗？去死吧！ 哎，混人不倦，你来杀？ 啊，我来。 那你速度点，我解决下面那些。哦，对了，兄弟，你跟那个金香说一声，缴枪不杀， 来不及了，最后一刀。 哎，装备！ 靠，这个君莫笑怎么回事？ 其他人掉的装备他看都没看，就只捡着金香了，难道又是程闯？ 喂，你发什么呆啊？还不快闪！ 啊，其他人呢？ 都被我杀了。 什么？ 是不可能的。 你这人， 赶紧撤，走这边。 他们杀了金香！ 看 我！ 金香报仇！ 别跑！ 真可惜，不能把他们全灭了。 哎，我们输出不够，快走吧。 军校太过分了，怎么就盯着我一个人杀？看我不……我武器呢？ 哎，金香，你刚才不是说你们小队已经围住军墨校了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会长，我的成武卸甲手炮被军墨校爆了。 什么？这可麻烦了。这次我们嘉王朝是联合了中草堂、蓝西阁一起围剿君莫笑的，万一君莫笑被他们两家给拦下的话，你的卸甲手炮就拿不回来了。 就是啊，我在咱们工会再找一些熟人来帮忙一起追杀吧，一定要把君莫笑和那个毁人不倦干掉。 嗯，刚才已经有人发现他们的坐标了，你赶紧去找人，我这边想办法拖住中草堂和蓝西阁的人，你一定要抢在他们前面赶到。 谢谢会长。 还有，除了你的卸甲手炮，留意君莫笑的那个千机伞，爆出来的话一定要拿到。 嗯，明白，那我先去准备了。 去吧。太好了，这个金香在我们工会的追随者不少，由他出面召集人手，倒是省了不少麻烦。 陈也会，你们家王朝怎么又让君莫笑给跑了？听说你们一队十个人撤都拦不住。 天南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我们中草堂和蓝西阁都按你说的分散成五人以下的小队了，结果你们那边十个人都拦不住，那咱们今天还怎么杀君莫笑啊？ 本来就没人指望一支队伍就能击杀君莫笑吧，只是说好了先定位好目标，一举围上。 那倒是快围呀、啊、 这不是围着呢吗？谁没在围啊？平时抢 boss 没见你们人手短缺，提到这个时候就人力不足了。 不，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故意？ 好了，两位先不要争了，大家既然说好联手行动，就暂时把平时一些小矛盾先放下，依我看咱们都加派人手，先缩小包围圈才是重点。 还有那个毁人不倦也不能放过，两位不要忘了，对外毁人不倦才是我们主要追杀的对象，君莫笑是因此牵涉进来的附属品，如果让毁人不倦跑了，传出去我们也不好交代。 没错， 那就先各自安排，有情况招呼一声。 好，我再去调些人过来。 嗯，不知道金香那边情况如何。金香，找到君莫笑了吗？ 找到了，我们正埋伏着呢，就等他进套了。 有情况随时汇报。 嘿嘿，会长，你就等着好消息吧。 怎么样，老板，看看卸甲手炮还算满意吧？ 不错不错啊。哎呀，如果我还在家王朝，这种成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呢。 我记得你之前还被爆了个头绳是吧？不过那个金香的头部装备好像是个发卡。 咦，他那个我不要。 那谁有头绳？ 哎呦，行行，有这武器就够本了。你该去练级了。 没关系，一天还是耽误得起的。你看跟我在一起的那个老兄都杀起劲儿了。 这毁人不倦跟着你混，能不被带偏吗？哎，不过中草堂、嘉王朝和蓝西阁这三大工会的人也太蠢了，明明实力相差这么多，还分散成三五个人，活该被你们一路团灭。 他们是在扩大搜查的范围，时刻掌握我们的坐标。 那你慢慢杀，我下楼去找小汤。 嗯， 君莫笑，你干嘛不杀刚才过去那一队？ 对方的人手在集中，我们的活动空间被压缩了。走，去南面，那边他们还没有完全控制。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控制那边？ 记对方的队伍啊，观察每支队伍的部署，结合地图预判他们可能的运作模式。来，朝这边抢。 我们这就算突围了。 我说了，这边他们的部署还有些松。 君莫笑，这次你可跑不掉了。 这边布置的有些松。 嗯，这边的布置不属于先前那一批人。 说吧，我的卸甲手炮在你谁身上？ 怎么，交枪不杀吗？ 直接交出来的话，可以放你们其中的一位走。 这样啊，那看来只能我走了，因为他交不出来。 喂，你骑兽啊？ 哎，这次他们应该不会再叫人过来了，我们杀光他们。 那可未必。 关键你看那带头的是谁？这个金香失去的东西，肯定要亲手拿回来。程武要是被别的工会捡到，怎么会还他呢？ 所以他们就会站着，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杀掉。 别怕，我也有布置。 我会怕？ 喂，你们两个嘀嘀咕咕说够了没啊？快把手炮交出来！ 交出来就放我们走啊？ 没错， 说定了啊，不反悔。 不反悔，快给我。 我考虑了一下，还是算了。 你 靠！别跟他们废话，我们人多，怕什么？两个都杀了。 好，那就一个都别想跑。 同意。一个都别想跑！ 快躲开！烈焰风暴！ 别！ 啊！ 谁放的？怎么回事？ 房顶上有人！ 什么人？快！跟着快后退！ 后面！ 反击！ 后 面！ 反击！反击啊！ 怎么回事？这几个人是你叫来的？ 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也有故事。 快给我镇定！站位别乱！别让他们跑了！ 放心。一个都不会跑。开始，各位，杀光他们！ 好， 好， 没问题。 兵墙左边，伏龙翔天接上， 来了， 快上！天 堂， 不是， 不是呢！ 一起上！对了，一个都别放过。 好，好的， 没问题。 心想，他们太强了，我们先撤吧。 我去叫人。 哟，这叫跑了，这太让人为难了。我们说话可得算数，说了一个都别想跑。那就都不能跑，让我来看看你身上还有什么别的好装备吧。 你堂堂的叶秋大神，欺负我这么一个姑娘，有意思吗？ 不好意思啊。 其实我也不是。 下回我会注意的。 两位，你们中草堂蓝溪阁负责的地图有什么发现吗？ 没有。上一次发现君莫笑的坐标还是十分钟以前了，他该不会是脱战下线了吧？ 应该不会。 金香他们半个团的人去了有一会儿了，怎么还没消息？金香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会长，君莫笑跑了，我们的人全都被灭了，我就只好先复活回城了。 什么？ 他们有五个帮手，操作都很厉害。快速的 AOE 打法，配合也相当默契，不到一分钟就杀了我们十几个人。 陈辉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十几个人？ 这我也不知道啊。金香，怎么会有十几个人？都是你朋友？ 对，都是我朋友，我找来帮忙的。 陈叶辉，你当我傻呀？你这 算了算了，别计较这些细节了。现在正事要紧。吉祥，君莫笑的五个帮手是哪些人？你还记得吗？ 不认识，没有工会，名字也很陌生。 哼，没有工会的高手，八成是谁家的野号？ 难道是星星的那几个高手？ 那五个人是什么职业？ 是狂剑士、牧师、元素法师、战斗法师，还有柔道。 哎，这不就是？ 一展天下， 没错，和一展战队成员的职业配置一模一样。 一展，难道叶秋真的加入一展战队了？ 哎呀，这就麻烦了。一展那几个人我打过交道，水平确实不错。 正愁着没有机会限制一下一展天下呢，想不到他们竟然先一步朝我们动手了。 先动手？你有证据吗？他们开来的是没有工会、不知名的野号。 会长，不好了，我们北边的三支队伍都被君莫笑他们灭了。 什么？为什么发现了君莫笑不报告？都说了不要硬拼。 他们太快了呀，直接就冲上来，几下就 去通知所有小队，不要分散了，都聚集在一起，保证每队有十人。 不，20人以上。 好， 陈会长，这地图这么大，我们的人手都聚在一起，万一给军墨校跑了，那我们三家工会投入这么多人力，不就白费了？ 不行，这传出去，我们蓝西哥的面子往哪儿放？ 是啊，我们中草堂也咽不下这口气呀。我建议，还是加派人手，至少要杀一次军墨校。 那我们都去抽调人手吧。待会儿咱们三家在镇东面广场汇合。 好， 好。 会长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他们真的很厉害，就算是20多个人一队，恐怕也…… 吉祥，你再去找点人，其他的我来想办法。 好。 看来还是得找他们帮忙。哼，君莫笑，你等着吧。 是盛世最大的狂欢，何止